Thank you. Thank you.

少次念来念去，多少次花开花落，多少次冬雪下雨，多少次秋收春落。当年烈士们的鲜血，你化作地上的花朵。当年烈士们的鲜血，你化作那地上的光明花朵。 仇恨满胸 同志挺起胸膛。 刘闯接句你的话跟作答，走到天亮。 秋菊妹妹好姑娘，为什么不见 工厂党。 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